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应该双向而行，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证实，澳洲籍华裔女记者、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主播成蕾被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司法机关经过依法审查，认为成蕾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在上星期五批准逮捕成蕾，案件正是进一步办理中，期间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成蕾的各项利益。汪文斌又说，希望澳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被问到中方会不会考虑给成蕾和他的两名仔女见面，汪文斌重申，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成蕾的合法权益。至于成蕾向哪一个国家提供中国国家机密，汪文斌说并没有更多消息提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系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方面，下昼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8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9点，升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36.5元，升3.5元，快手303元，升3元，美团406.4元，升5元，小米集团27.15元，跌5仙，盈富基金29.5元，升2仙，阿里巴巴256.4元，跌1.6元，斯摩尔国际73.4元，跌3.1元，中国平安90.4元，跌7.5元，中芯国际23.6元，跌8毫，恒腾网络8.47元，升2.7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31，瑞士法郎8.613，澳元5.943，加元6.071，新西兰元5.58，欧元9.3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8点，升60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7美元，卖出1,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塞到北角码头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北角码头。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是尖沙咀线多车，咁啊龙尾去到学园街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蒲岗村道。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带咧，仍然系非常之繁忙嘅，慢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 观塘茶果岭道鲤鱼门道交界去旺角方向多车啦，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道去呢个观塘道方向呢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楼。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而旺角花墟道一带有人流管制措施的，所以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的太子道西之路都有封路措施。九龙湾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那段还是较为多车的。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码头段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燕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齐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咁啱啦，我哋一齐送走呢一旧。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年见面不是太方便、哦、 转个形式在网上同你拜年。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我们会透过视像形式和香港的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8: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静かな夜の中で無計画に車を走らせた。 日本的新音乐团体 YOASOBI 就好像新的力量一样，前一首的作品《分向夜空》不用一个月已经突破了100万的网上点击率。在上年2020年度的时候，日本 Billboard Top 100也都见得到他们是全年的第一名，更加被邀请出席红白歌合战，实在可以说非常厉害。来到我们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今个星期也都有见到他们的歌曲《温柔的水星》。日本电视动画《BeatStars》第二季的片尾歌曲《YOASOBI》《温柔的水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So don't 嚟到星期一啦，2月8日嘅骚动音乐， 耶、yeah, ！有波胜，有严琼啊，好快新年啦、 啊，系啊！ 大家有冇听我哋嘅新年 trailer 啊？ 好好听啊，啱啱嗰个 系啊！大家密切留意咧，骚动音乐 Facebook 同埋 IG 啦，因为我哋将我哋录呢个 trailer 嘅嗰条片咧拍低咗啦。 系 啦，因为都太惊为天人啦，即系我哋就觉得哇，呢个咁惊为天人嘅过程，一定要同大家分享。 因为大家听到里面嗰个用嗰个 effect 咧，唔系上网揾嘅，亦都唔系点样后期加嘅，系现场收音嘅， 系即系我哋身体发出嘅声音。 呢个 studio version， 系live version。 系我啱啱今日完咗节目啊，或者嗰啲时间，我哋会将呢个 studio version。呢、这個錄音版本擺上好似啲歌手有時啲歌嗰啲一 take 過嗰啲咧，我哋呢個都係一 take 過 studio version 嘅 trailer 嘅 VO 嘅錄音過程放出嚟俾大家睇， 留意啦嚇咁樣。但係咧，其實嗰即係講到聲音咧，即係可能我哋做呢行啦、嗯，尤其是加埋而家玩 clubhouse 啊，我覺得其實聲音真係一個好神奇嘅東西。 係啊， 係啊，即係嗰種原來聲音係可以成為一種好獨立嘅武器啦，跟住去同人交流啦，甚至乎咧有啲人嘅聲音咧係可以俾到驚喜你嘅。 係，我覺得有幾種嘅，有一種就係、你聽佢講嘢覺得佢好有温度嘅把聲，好舒服嘅咁，有咩一種啦？ 係。 咁另外有一啲就係你睇佢嗰個 profile pic 嗰個樣啊，同佢講嘢把聲咧係完全唔同嘅。 哦，都 係 㗎。即 係你見佢，好似頭先我哋即係開咪前講，你見譬如有啲女仔啊，靚靚女女咁樣影一啲相，都係嗰啲女神相嗰啲啦。 係啊， 跟住一開口咧嘅時候，哇！ 點啊？ 系啊，好有亲切感咯，我只能够话、 啊，真系 系好地啊！ 即系你感觉上系太子之后嗰站可以见到嘅咁样样。 系啦、啊，咁跟住即系有呢啲咁嘅体会啦。咁但系最正系因为我啱啱今日新鲜滚热辣咧，就同一个朋友交收，即系网上面放一盒嗰啲积木。咁呢个积木少少背景咧，就系喺好多年前。我生日禮物嚟嘅，阿媽送嘅，咁咪砌一間警局咁樣啦，咁跟住擺咗喺度好多年都冇開嚟砌，因為砌完之後好牙位啊，咁所以嗰盒係完全冇拆過，一路原封不動擺咗喺屋企，咁我已經擺過上網賣㗎啦，賣咗幾年，我今日終於賣咗出， 哇！恭喜曬啊！ 即係擺咗好耐啊，喺網上面同屋企都係， 但你阿媽有冇唔開心啊？ 佢知嘅。但佢知道还知道，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拎住嗰盒嘢，因为都好养眼，摆唔到落背囊，一定要手拎。我都侧侧地身遮住咁样拎出去， 啱啊！ 为免俾佢见到， 费事阿妈太伤心啦。 系咯，我送俾你嗰啲，当日又系你话自己要嘅，而家送咗俾你，你又卖出去，咁我封利是俾你得啦。咁， 但我想问有冇炒价先？ 冇噶，仲平咗添，咁样 仲蚀咗添。阿妈听到呢啲仲嬲， 但系悭位啊嘛，即系我费事啦咁。咁然后喺过去，因为上个星期其实已经嗰个买家好有兴趣，咁已经即系 text 紧就约紧日子啦咁。咁啊，一路言语之间，佢俾我嘅感觉咧系粗鲁嘅，同埋 系啦。你真系肯定佢冇听节目先好啊？ 唔紧要啦，系啦，感觉上系粗鲁啊嘛。都几唔客气嘅，系因为始终大家都 掘嘅， 掘嘅， 系即系冇乜嗰啲蛇仔 啊， 冇乜笑笑啊，哈哈嗰啲系 咩都冇啊，亦都冇讲冇乜特别讲咩唔该嗰啲冇嘅，真系好嗰啲叫咩？即系交易上嘅对话嚟，商务对话啦。我 即系一板一眼嘅人嚟嘅咧， 商务对话啦咁样。咁跟住，所以我一路都觉得，譬如约时间喺边度交收咁。咁佢亦都有，因为佢话佢要凑小朋友啊咁样。咁所以就佢啲时间又大家都要难就啊。 系， 同埋佢掉出啲时间啊。总之我嗰日净系嗰几点至几点嘅啫。如果唔得，我哋就另一日啦咁啊。 嗯， 系啦，对自己好清楚，好有要求。咁觉得啊，平时我做买家都唔敢咁。咁唔、 啊、 客气啦！ 我哋平时做买家好 客 气 啊， 得唔得啊？请问咁样，冇爱俾钱嗰个， 或者会就个卖家嘅啊，边度近你方便啦、啊？咁样，咁呢一个就唔系嘅，好唔客气地嘅，就话我就 系 嗰个站啦，系啦，因为我赶住凑小朋友啊，咁嗰啲咁，咁我就觉得啊，呢个爸爸都啊几锡小朋友啊，咁样可能谂住买翻去氹佢哋咧，咁咁好啦，后屘就终于倾好咗，约好咗时间，今日交收。 系 咁，跟住佢就话啊，可唔可以攞你个电话嚟？即系方便沟通啊。 咁、 我觉得其实用个 app 都得啦，点解要用咧？不过唔紧要，佢中意。咁后屘见到佢个名咧，佢就系一个女士嘅名嚟嘅。 哦，明白。 见唔到 profile pic 嘅，都仲未见到样。 即系原来唔系爸爸，系妈妈嚟。 妈妈嚟嘅咁样啊？呢、這个妈妈都几即系嗰啲。严母啦，个 feel 似系啦， 咪同你阿妈一样，你都系谂住买呢个俾个仔，可能佢个仔几年之后又会买咗， 系啦。 啊呢、這個媽媽都即係講嘢都幾直接啊，咁樣轉彎抹角嗰啲，唔係慈母類嗰啲咁。咁好啦，咁啊約好咗今日咁啊出到嚟咁啊教授啦。跟住我去到佢指定嘅地點嘅時候，咦喺邊咧？因為路裏邊有一個印象，佢應該係一個咁樣樣嘅人啊，即係嗰個感覺係可能四十零歲，跟住比較凶神惡煞啲嘅，係啦，有霸氣啲嘅一位媽媽級嘅人。 我就咁听你形容，我脑海会浮现嗰啲咧，你哋学校嘅训导主任，即系中年女人嘅训导主任， 系啦， 系啦， 即系、 就是、我脑海入边会浮现嘅系呢个咁嘅人样咯。 系啊，咁所以去到现场咧，就揾唔到一个匹配嘅人。 训导主任，训导主任喺边啊？ 系啊，见唔到啦。咁即系突然间有个人同我仰手， 系 佢系一个矮我差唔多一半嘅，好细粒嘅， 矮你一半。 我唔知啊，我望落去好似系我一半啦，你知噶 啦。即系你有两米，佢矮你一半，佢都系得一米啫。你呢个数学系即系睇佢老师教噶。 我读文科，咁你当米六啦，米六左右啦，矮啲啦。 矮你一半。 因为佢仰手，然后佢嘅装束系好斯文啦，仲要着住一条长裙咧，即系去到即系脚眼嗰啲位置，就原来即刻同我。嗰、那、一個想象中嘅佢完全唔一樣，而且對話上面嘅嘢都即係幾斯文嘅。哦，係啊，這個、呢個咧我送俾人噶咁啊，呢、這個未開過嘅殼咁。哦，係係係啊，咁跟住就好快就交收咗啦。咁我冇錢找咁。咁我覺得啊，呢個體驗幾有趣嘅，特別你網上面做交易咧，雖然嗰個人只係萍水相逢，但係憑佢嘅對話內容啊、佢個名字啊等等，你好似腦裏邊咧，你會投射咗一個人喺度，然之後到你真係見到嘅時候，好多時候會唔會有落差咧？咁我就遇上一個好大落差嘅一個人咁樣樣。係啊，我就覺得嗰個幾得意喎，即係 以為訓導老師，點知原來係輔導老師，仲係社工個 type 嘅斯斯文文。 唔係，佢直情係要被輔導嘅學生個媽媽去。 係啊， 即係嗰種好 即係好温柔、好體貼嗰種啦。 係啊， 所以我唔知道，即係因為咧，可能我哋做呢一行咧。大家是聽到我哋把聲先啦、所以都真係幾多 friend 佢哋未見過我，只係聽我把聲，佢話：哇，嚴瓊，你把聲同我樣子都幾對唔到 我知， 係啊， 我都講， 係啊， 身邊啲人都講， 你媽咪啲 friend 都咁覺啦，咁樣 個個都講啊。 但係其實咧，我想話我都唔係最對唔到嘅。我曾經有一次經歷咧，係真係令我覺得好。即都几刷新我对声音同个样子有好大嘅对比嘅一个嘅记录嘅。咁话说几年前咧，我个 friend 咧系做一个社交即系交友 apps 嘅 marketing。 系。 咁佢就逼我身边所有，无论你单唔单身，你都要 download 嗰个帮佢玩。 系。 即系算系一齐 mon 住睇下成个运作啦，同埋俾啲意见啦，咁样啦。跟住你见到啲男仔俾啲意见就哇啲女。 大家都好直接嘅， 系啊，跟住然之后系啊，女仔话：，诶，啲仔好得咩咁样啦。咁但系嗱，真系，我想话系连我都有人倾偈， 你有啊？ 系啊， 竟然啊，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佢可能会觉得希望可以凑齐唔同种类嘅朋友都帮佢玩啦，咁、样， 所以就要揾你呢一种嚟拉翻阔个 variation。 冇错啦，即系嗰个 range 好大嘅，个光谱好阔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咧，有一个男仔，咁我开头嘅时候用嗰个 apps 倾偈咧，佢就话佢系做呢个清洁用品嘅。 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但系我几惊佢要卖我即系消毒药水啊嗰啲啊， 要清洁啦，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原来佢话唔系，佢系即系卖公司嗰啲嘅，即系你譬如你一个公司一个写字楼，你有啲嗰啲自动嘅嗰啲嘅洗手液嗰啲啦，又或者纸巾啊嗰啲啊消毒嗰啲啊喷嗰啲啊，佢全部都系包晒嗰啲公司嚟嘅，所以佢话我好少做卖个人嘅，所以你唔使惊咁 打咗个底先啊， 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有睇佢啲相嘅，因为嗰个 app 系有得睇相噶嘛。佢个样咧系一个 sporty 版嘅方子豪 ，sport OK， 咁即系应该佢行路嘅重心嗰样嘢唔同啦，跟住应该再 firm 啲啦啲肉。 系嗱，你讲嘅咋吓，即系佢系黑黑实实版嘅方子豪，但系佢有戴眼镜嘅，所以你会觉得啊，佢应该系 sporty 得嚟咧，系斯斯文文咁样啦，我 系 几中意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发现其实佢都几有趣嘅，即系佢系一个会行夜山啦，会喺山上宿营啦，会喺嗰度等睇日出啦，同埋佢系即系打手嚟嘅，系喺啲食评嘅嗰啲啦，咁 呢个有趣喎， 系啊，冇有趣啊，即系好吸引我想同佢倾偈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嗰个 apps 咧，其实佢净系文字倾偈咧，佢嗰个弹出嚟嘅提示咧系唔系好灵敏嘅，即系可能佢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两个钟头之后先收到提示。 系 咁佢就话不如我哋即系交换电话倾啦，用 WhatsApp 倾啦咁样。咁我哋就去咗用 WhatsApp 倾。 咁用 WhatsApp 傾咧，就開始除咗文字之外咧，佢會 send 啲説話嚟啦嘛，就係、是、voice message 呢樣嘢啦嘛。我一度以為佢係咪俾人偷咗佢個 account 啊，定係點樣？因為你想象下，佢一個黑黑實實嘅方子豪，係啦，即係都幾 firm 嗰個人，黑黑實實方子豪，但係佢係唐老鴨。仲系女版唐老鸭咁嘅声，系啊，即系佢会同我讲话，哎呀，今日啊，翻工嘅时候，即系佢冇咁 女版唐老鸭啦，未即系嗰只咩 Daisy 啦， 系啦，即系 Daisy， 但系佢仲高音过 Daisy 咯。跟住然之后，我就第一下我就问咗，我好记得我同佢倾嘅第一句说话，我话你系用咗变声器啊？ 跟住有冇咁惊我啊？ 系咯，做咩啫？即系而家注重个人私隐，到用变声器嚟倾偈。佢话唔系啊。即系呢把声噶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话我已经特登低音啲噶啦，但我把声真系咁噶咁样啦，跟住哇好攰，真系好坦白讲，听个人长期讲嘢咁高音咧，我头会痛，即系佢高音到咁嘅地步啊咁样。 我买清洁用品噶， 跟住咧，我就突然之间嗰下明，因为我一路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我都有啲保留就啊。点解你会冇拖拍嘅呢？因为即系事事正正啊，斯斯文文又多好多唔同嘅嗜好啦，咁样跟住突然间听到佢把声之后，嗯，可能呢个就系答案，因为佢把声的而且确令人唔系好想同佢长期用 voice message 倾偈， 好惨啊呢一样嘢。 系，但系 佢唔想啊嘛，因为 系啦，所以佢就同我讲，佢话哇，即系佢话几惨啊，整容都几有得整啊，声真系冇得整噶嘛，咁样啦。跟住我就即刻问佢话：你屋企有冇人都系咁嘅声啊？佢话我把声同阿妈一样噶。你想象下佢把声同阿妈一样。我心入边嗰句对白就系、是：你老豆真系好惨。 生咗个仔出嚟，把声都系同妈咪一样声。 咁咪当然啦，即系我唔系嘲笑佢，而系嗰种嘅。 你明明就系、是。 咁然之后咧，系啦，冇啦，咁之后就系冇办法啦，呢啲声嘅嘢。咁佢话佢已经有特低咁低啲不过我好觉得咧，嗰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当你个声同你个人，甚至乎你个性格同你个人咧，喺网上同埋现实当中咧，未必对得到。 我自然觉得呢一首歌你系拣俾当年识嘅呢个网友，有啲似佢嘅心声。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只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个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真实见面，好事见面。 听个陈海荣嘅新派台作品《虚拟人与我》，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8宗是本地感染，当中6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包括机场三跑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确诊。昨晚被围封要强制检测的鲗鱼涌惠利大厦有3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2宗和之前个案属于同一座向，患者包括一名中6学生，和早前的个案都是筲箕湾官立中学的学生，曾经回学校考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由于患者在传染期曾经到学校考试，有用洗手间等的设施，在同一空间有2宗个案，会视作爆发处理，因此当时在同一礼堂考试的学生、老师和员工大约130人会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入检疫中心。鲗鱼涌惠利大厦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居民强制检测。截至凌晨2点，大约860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初步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下周到场视察。惠利大厦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出现4宗确诊个案，和惠利大厦部分位置相连的保利大厦已经被当局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大厦名单。香港有机资源中心的调查发现，有7间声称出售有机菜的菜档使用过期证书，亦都有2间使用影印证书。调查又发现，将军澳同乐富街市有连锁菜档涉嫌连续几年盗用证书，在档口内张贴出售有机菜的认证，但没有售卖有机菜，已经将个案转交海关跟进。中心去年10至11月派人假扮顾客抽查18区158个湿街市和街铺的466间菜档。中心职员在双凤街街市、土瓜湾街市、启田和沙田街市都发现有菜档使用过期或者影印的有机认证证书。而宝林上仙街市、将军澳厚德街市、仁爱街市和盈东万友街市有商户使用过期的证书。中心促请政府尽快就有机产品立法，定期巡查监督市场上有机证书和标签的使用。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和梁国雄和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8人涉嫌和去年6月30号终审法院外游行和7月1号湾仔游行有关，早前被控举行或组织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共3项罪名，控方申请转介至区域法院处理，并获准排期在今个月25号在湾仔区域法院提讯。其中胡志伟没有申请保释，交由惩教处看管，其余被告继续以原有的1000元保释。胡志伟早前涉嫌违反保释条件，没有按要求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曾经被拒绝保释。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其实收工之后，我真的不好想讲嘢。同埋有时你发现咧，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啲人好中意讲自己嘅睇法，喺嗰啲时候就反而会变成聆听者，中意听下啲人讲嘢。陈伟璇的新派台作品《本日终了》， 理想之中，算式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拆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这道？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唯望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难道上要结婚，要窒息每日？ 过也很早，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别次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听过林奕匡嘅新歌《时间的囚犯》啊，喺个 app 上面听到好多人嘅一啲人生故事。 写教条式的训话，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听到他们讲紧，即系啲啱啱出嚟做嘢又好啊，爱情都好，他们嘅年纪都系好轻，都系廿零岁出头左右嘅。而听得出他们的苦恼背后呢，是有一些现实之中的框架限制住。好像人去到某一个年纪呢，就一定要做到某一些事才叫做成功。 规则里避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最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从追赶不分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向，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一至两，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或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框架，画出我一套空间去突破困难。这世代总可抉择，与低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今年的女新人名字叫李贤。以年轻人的身份去发言，话俾你听咩叫做这世代。 这绝妇和你才及空聚，都望着自己满面冷水，雨泪或是以泪都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你的判决未见我，我已知道，我欠你自护物丧志全无分数，判决我要按照你的指导，踏着实地熟习地行预期道路，自问自辩但亦尽力地聆听过，最终为日后预备亦是为了我，想问你满意的一套，不过已经宣判出主观的图形。 何解或是以泪都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都已经惯了，很了解我，很慰解我，只得我一个自由正中去多，奉劝我的居多，每次聚会饭后话提成了无间断节目，终于我所剩手扣，即使我再三上诉，你一旦于我永远只得我被告，根本只需要空间想做的事已经满足，为什么要关起心如失速， 而犯早假设有罪，心早已太累，不必再意如今不稀罕犯我，即管狠批我，算我丢脸。这绝妇和你就任让自己满面冷水雨泪，若是独断到人间失去，在这刻有影子与我共对。 听下呢首是 Anson 潘的新歌《罪人物语》，讲紧嘅系系咪只要睇法唔一样，咁就代表一定系错呢？ 我关窗窗里也感到相信的错等待，我失去所有困境也早已装满相对，谁争取得我也好一个心罪，得讨厌你的永不需再争取允许。我关窗窗里也知道跟你想近不去，我失去所有有心里思绪分隔不去，谁争取得我也好分寸，于黑暗中寄居，永不需世间的允许。 在电影陈浩南的世界，不妥你我可以用拳头攻击你，而在现实的网络世界，我不妥你可以用留言攻击你，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罪人。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阅读辣月是神圣。说句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听雨街你那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以后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为你苦中恶共问候，

汪文斌又说，中方致力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应该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着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东九龙走廊的交通线。之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新纽街桥面的慢线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走了，不过就还是多车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新纽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就排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到龙尾浸会桥面，观塘道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的了，现在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入去将军澳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九龙区路面情况，太子道西近住花墟段仍然是很多车啦，去大角咀方向咁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㗎。而花墟嗰度呢亦都有啲人流管理嘅措施嘅。要去嗰度嘅话，希望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九龙湾嗰边而家伟业街天桥都多车啦，伟业街天桥去旺角龙翔道方向近住启泰苑至到常怡道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嘅。彩石里嗰段嘅观塘道亦都系多车，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西行线去龙翔道呢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窝斗路道嘅九龙塘段亦都系多车，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皆老街段呢亦都系多车嘅。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啊，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美田路同埋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要订煲。 阿天豪仔，岁晚大扫除啫，唔系咁大嘅利是要订煲啊？ 唔系啊，系订咗个药煲啊，等大家身体健康。 仲要订咗个压力煲啊，精神都要健康。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假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俾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咧，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骚动音乐 有波性有艳琼，仲有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 喺新年前夕做呢个环节咧，即系 double 开心 double 份啊！吓，做咩啫？ 呢句嘢读咗几耐啊 ？double 开心 double 份， 系啊！哇，你睇我哋啲四七度嘅程度，你都了解到我哋嘅水平啦，系咪？ 我哋大概个思路系点样样？ 系啦，冇错。 系啦，因为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即系上榜嘅一啲音乐单位，我哋会亲自。现场打电话俾佢，然后恭喜佢哋嘅。咁啊，除咗即系恭喜佢，讲完之后咧，我哋每一次都会准备一个四七啊，即系四句说话，每句七个字嘅一啲押韵嘢咧，嚟贺佢啊。系啦，唔系贺大寿，贺佢上榜啫。 系啦，即系呢啲就系我哋而家骚动新风格啦，咁样。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会都会揀嚟我諗最少啦或者最多啦都係四位嘅音乐单位呢亲自恭喜佢。咁大家都可以睇下我哋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睇下边个想我哋打佢啦。嚟啦第一个啦。 Hello。 我哋港台 㗎。我真係恭喜你啊。 Hi, congratulations, we are from RTHK, hi. Hi. 好驚 死我。我咪赢咗奖。 系啊，你赢咗奖啊！有啲 fireworks 送俾你啊，你听一下。系啊，呢个都真系好似赢咗奖咁噶。系、 啊， 我哋先欢迎我哋第一位打通嘅朋友咧。系啊，佢两姐妹都上榜嘅。 系啊，恭喜晒卫斯啊！卫斯呢首新歌啦， Hello. 一知半解成为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 你好 ，Thank you， 你好吗？你哋 麻麻地啦， 系啊，阿琼佢系佢近排都唔系好舒服啊， 系啊，农历新年咁样好唔开心啊，但系唔好讲我，我哋问下卫斯先， 系问翻你几好嘛咁啊， 系 嘛， 你几好啊？但系我知道其实呢首歌咧，我同波胜咧都觉得佢个主题咧系搭搭地嘅。即可能佢入面就係讲緊人嘅一啲嘅误解啦讲嘅人对即唔了解以知有啲冲突啦咁样。但我想问下卫斯、你人生中呢有冇一啲即好难忘俾人误会嘅经历 㗎有好多但係最深刻其实係好似 有几次啦，即系人哋知道我系讲中文，唔系特别流利，所以咧，我都会有时会有一啲人会觉得好啦，咁我唔揾去做啦，即系例如拍戏啊，或者啲要讲好多嘢嘅节目啊，即系会觉得我系会做唔到咯。但其实我哋系比其他人要花好多时间去准备，但唔系话做唔到，但系其实系做到，只不过我哋要真系花好多时间去 prepare 咯。 咁你会唔会好刻意好想即系要俾人了解自己啊？其实我嘅状况系咁，即系希望人哋唔好误解咧。 有时都如果有机会解释我会咯，但是有时不可以 please 到人，其实好多人都嘛。 我觉得其实呢有一个方法嘅，你系咁讲成语啊，因为喺华人文化，盲人华人文化当中咧，你系咁讲成语咧，啲人就会觉得哇，好似中文好叻啊咁样，即系啲人就唔会觉得哎呀鬼妹仔咁样噶啦。 系啊， 啲金句、啲成、啲 slang 嗰啲啊， 系啦，冇错，所以我哋都准备咗啲俾你。 系啊，我哋都准备咗一啲我哋自己创作嘅类似 slang 啦，或者一啲嘅说话送俾你，去恭喜你呢一首歌今个星期新上榜噶。 系啊，呢个系我最忐忑嘅一次啊，因为我觉得你系会真系听唔明嘅，呢个就系我对你嘅一知半解。 系啊，如果真系唔明，我哋啱啱可以用英文解释俾你听嘅。 好， 系啦，嚟啦，我哋而家先用中文广东话讲一次俾你听。 好， 嚟咯。 OK， 好啊。 一知半解，from 维斯 T-Rex 填词有意思， 了解清楚成件事， 做人唔好咁无知。 完咗啦，我哋送咗俾你啦，四句。 多谢，我都明嘅，明嘅。 系 啊， 多谢你， 多谢你捧场啊！我觉得咧，维斯同卫兰咧，佢两个都系好善良嘅人啊。 系， 因为我哋同卫兰做访问嘅时候，我哋每一次讲呢啲嘅时候，佢唔明咧，但系佢都话 OK 啊 ，OK 啊，我明啊，明啊，唔使担心啊，No worry 咁。 No worry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对我哋咁善良。咁希望咧，即系呢一首歌咧，都可以带出一个善良嘅 message， 即系我哋喺一知半解嘅情况底下，唔好咁。咁对人哋有咁多 judgment 啦，咁多嘅批评啦，系咪？ 系啊， 系啦。咁我哋之后有机会见到面，我哋再了解多啲呢首歌成个制作嘅过程咁样啦。 好啊。 系啊，多谢你，亦都恭喜你啊 ，Jo。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 Thank you。Bye。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仍然有对象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令开。 因为呢首卫兰作品填词有 T-Rex 啦，作曲有卫斯同埋 Adrian Chan 啊，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啊，我又讲错咗啊嘛，我知啊，佢哋两个好容易，呢个系卫斯 ，OK， 阿 Joe 卫斯嘅新作品，亦都系我哋中文歌龙虎榜第二十位啊，新上榜嘅歌，歌名叫做《一知半解》，卫斯。是啊，就咁听佢哋两姐妹嘅声线咧，特别经过咗电话之后咧，系好似佢哋笑声都好似噶，我觉得系啦。咁啊嗱，我哋第二位啊，要恭喜嘅朋友咧喺隔篱咯。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恭喜你上榜啊 ！Hello 啊，你好阿妈，曾比特。 Hello，Hello。 系，我有啲嘢送俾你啊，听住咯。你听唔听到有啲声喺度啊？ 我听到烟花， 冇错啦，系啊，我使咗好多钱买翻嚟啊， 好多谢你啊， 系啦，首先要恭喜阿 Mike 嘅，我哋亲自打俾你就系想恭喜你，你嘅我不如咧，今个星期第七位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耶，好开心啊，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啊， 我之除咗上榜呢个好成绩之外，仲有好多开心嘅事嘅，咁我哋不如送咗个四七俾佢先，之后慢慢倾呢个好开心嘅事咯，好唔 好？系啊，我哋继上次送咗呢个增比特异功能俾你之外咧，我哋今次又有嘢送俾你啦， 系长好多噶。 是啊， 真 系 嘅， 系啊， 系因为我哋嘅水平就去到咁上， 因为我哋个脑系装好多无聊嘢，所以我哋即管送咗俾你就继续倾，你可以洗耳恭听听住咯。 好， 有感而发，曾比特， 医神转发，你系得， 送你一个丘比特， 爱情路上有顾虑， 呆咗啊， 唔系想 cut 线啊。无奈何又要有啲礼貌啦，话晒我谈新人咁 样。系啊，如果唔系做过访问，知道我哋拢嘢，佢应该真系唔会相信我哋系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唔系，我好开心嘛， 系因为我哋中间都有讲到啊，伊神转发呢首歌，好开心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我嗰阵啱啱见我都以为，咦，系咪我电话疏咗个笔？点解我样出咗嚟嘅位？ 你一个咩情况喺场合之下知道或者睇到嗰个 pose 咧？ 我在條街啊，嗰陣我喺條街，我準備翻屋企，跟住之後我就見到啦，我就以為誒點解我個樣我唔知咩事啦，跟住我見到Eason， 我其實我開頭冇感覺，嚇冇理由噶，因為我覺得冇可能嘅， 同名啫 咁，係玩咩咁樣，跟住係我撳入去就咦真喎，嗰我喺條街度大叫咯。 系， 好似黐住 ，Oh my God！ 叫劲大声，好嗌佢出嚟咯。好彩，好彩侧边系好彩冇乜人，但系我系劲大声，嗰个系一路搭车一路望住嗰张相啦，跟住一路望到我要落车，我都唔好记得啦。 哦， 我系呆咗，跟住我飞咗站咗，大镬大镬，跟住之后仲系一路落车之后仲系望住张相咯，跟住 Oh my God！ 咁样个心不停咁去重复呢一个字。 我呢个要 cap 落嚟啦，之后将佢放大啦，好似当嗰啲明星 poster 咁啊，黐喺自己床头咯。 要啊，真系要啊！ 可以隔篱就摆个增比第二功能。你下我哋对我哋自己嘅地位。 我相信呢一个嘅转发应该会有好多，无论你公司嘅同事啊、朋友啊或者乐迷等等，应该都会 cap 低 send 俾你啦。但我想知道你自己，因为呢个对你嚟讲好开心噶嘛，你有冇 cap 低然后 send 俾一啲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俾佢知咧？ 有啊，我第一个 cap 就 send 俾。Eric 哥啦，系啦，跟住我就 ，Oh my God，Eason 竟然中意我呢首歌，咁因为呢首歌亦都系佢嘅作品啦，咁所以第一个就同佢分享，佢都话好正啊，系啦，跟住佢话阿 Eason 都好中意咁样，都听好多次咁样，跟住我仲转发咗俾好多人，即系俾我阿妈睇啊， 你阿妈嘅反应系点咧？ 我阿妈就哦恭喜咁样， 几好啊，叻仔啊，咁 几好，几好啊，咁样系啦。 跟住可能佢自己就因為我媽就唔係特別話識喺呢方面識好多，咁佢都係個家庭主婦咁樣，所以佢就但佢都係知哦個偶像輸嚟好開心啊咁樣，佢都好戥我開心嘅，跟住俾我唱歌老師睇啊，俾咗好多自己朋友睇啊咁樣，大家都因為其實最開頭唔係我發言嘅，係我啲 friend 係咁踢我啊咩啊咩啊咩咁樣，我先至見到。所以我都 send 俾好多朋友睇，都话正啊，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咯，都好戥我。 我觉得這個呢个希望啦，即系 Instagram 以后发明一个容易晒命嘅模式，因为你譬如我戴新表或者戴靓表咧，我可以好夸张啊，睇而家几点先咁样嗰啲咧，可以晒呢啲噶嘛。又或者戴耳环，哎呀耳真系好痕添，我喺度撩个耳环。但系呢个 pose 喺度谂，哎呀，点样可以好？好似好 晒命地 咁 啊， 系啦咁样 晒命 pose， 系啦，唔系即系或者可能对住 friend 讲 ，Mr. Eason Chan， 嗯 ，you know， 你知唔知边个嚟噶 ？Eason 啊，跟住嗌咯，跟住喺度， 佢自己又大叫，跟住 系，我都系开心嘅呢件事，都系一个肯定啦， 系啊，好开心真系， 系咯，同埋我都见到你自己即系都有感而发地，即系 IG 度都有讲，因为呢只歌譬如出咗，我哋上次访问一个钟啦，到而家都过咗半个月左右，应该嗰只歌亦都喺大家乐迷当中有。再傳頌下咁樣，你自己覺得過咗去到而家呢一刻個感覺係如何咧？咁 即係其實由我出咗首歌到依家都 around 一個月到啦，咁其實個感覺都仲係好奇妙。 係 我都唔係好識形容，因為我自己即係第一呢個係我自己一路好想去做嘅一樣嘢啦，咁竟然俾我做到啦，所以同埋我覺得每一日喺呢一我每一日嗰个感觉就系好似好多新嘢学习，好多嘢好玩，好似好多嘢去玩咁样。我即系每一样嘢都好似以前嘅我，好似未接触过咁样。去自己系好期待、好兴奋、好想去做更加多嘅嘢咯。每一日都系咁嘅心情，可以话系 好啊，系 keep 住咯。我觉得系啊，系啊。 同埋期待疫情过后之后，真系可以听下咪唱下 live 啊，有观众啊，我觉得嗰个感染力又会唔同啲嘅。 系啊， 我都好想。 系咯，亦都期待啊！你呢一首我不如会继续再向上攀啊！而家嚟到第七位呢个星期。 系啊，多谢你。 好多谢你啊，咪恭喜你啊，加油啊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拜拜。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 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 简直阿咪曾比特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我不如》，一阵翻嚟继续，我真系恭喜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8宗是本地感染，当中6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包括机场三口工程一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确诊。昨晚被围封要强制检测的鲗鱼涌卫利大厦有3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2宗和之前个案属于同一座向，患者包括一名中六学生，和早前的个案都是筲箕湾官立中学的学生，曾经翻学校考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由于患者在传染期曾经到学校考试，有使用洗手间等的设施，在同一空间有2宗个案，会视作爆发处理，因此当时在同一礼堂考试的学生、老师和员工大约130人会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入检疫中心。當局昨晚將3個地點列為受限區域，其中鲗鱼涌卫利大厦有3宗初步確診個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週到卫利大厦視察之後認為，卫利大厦有垂直傳播風險，建議撤離大厦04室單位的居民送往檢疫中心。風暴達西為歐洲多國帶來惡劣天氣，荷蘭超過10年來首次遭受暴風雪吹襲，風速高達每小時90公里，政府罕有向全國發出紅色警告。首都阿姆斯特丹機場幾十班航班延誤或者取消，南部埃因霍温機場取消所有的航班。全國火車停駛，海牙有電車出軌，政府關閉所有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中心。德國亦都受暴風雪影響，來往漢堡和漢諾威等城市的火車因為積雪受阻，惡劣天氣亦都導致幾百宗交通意外。英國氣象部門向英格蘭東南部發出警報，預料交通會受到影響。預測本港地區天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20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咧系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但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而家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路海城三期。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由临时阶段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交通大繁忙，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塞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带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真系恭喜我，多谢晒啊！ 系啊， 我见到 no call 啦 ，ID 吓亲我。 系啊，我见你即刻反应到啊，仲劲啊！ 系，嗨，欢迎永爷， 多谢都系咪 live 紧嘅而家？ 系啊，冇错，出紧街噶啦吓。 不过我唔担心你噶，唔使惊。 我哋比较担心我哋自己。 系啊， 系咩？哇，哥，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呢一首所有遗失的东西呢个礼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所以我送紧啲烟花俾你听啊。 好啊，系咪而家有啊？ 哦，系啊，啱啱完咗添，我再俾一次你啊。 完咗啊？ 有冇啲农历新年嘅感觉？ 再嚟听住啦。 我听到啦，听到啦，听到啦，听到啦。新年咪有烧炮仗嘅咩？ 迟啲会有，系 系啊， 好啊。 自己希望呢首歌成绩再好啲嘅时候，我哋再打俾你嘅时候咧，就会有唔同嘅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又唔系舞狮嗰啲鼓俾你可以？ 系啊， 好啊，多谢你哋支持。 嗱，咁我哋有呢个先送咗个礼物俾阿泳儿先啦，系啦，我哋又有嘢送俾你啦。 系啊， 好啊，又有嘢就好啊。 系啊， 因为你嗰个脱泳而出咧，系连卫兰咧都有一次同我哋讲，佢哇，我觉得脱泳而出真系食得好好啊，咁样。 咦？卫兰都了解呢个事， 系啦， 系啊， 大家都系觉得连佢都觉得食得好咧，咁真系品质保证嚟噶， 中晒， 系啊，所以我哋今次又有啲新嘢创作咗送俾你嘅， 系 系啦，咁 又系四句句子，每句句子有七个字，我哋简称叫做四七啦，就系啲押韵嘢咧嚟贺你攞第六位嘅今个礼拜 ，OK， 好啊， 嚟噶啦， 好。 泳儿新歌好威威， 所有遗失的东西， 今个星期第六位， 迎接牛年无闭翳。 哇！迎接牛年无闭翳几好。 系啊， 我觉得佢已经有一种顶我哋唔顺嘅感觉， 同埋都估到你呢两条友都系咁样样噶啦， 呢个水平咁。 但系唔系系估唔到嘅呢个系。 但系咧，我觉得泳儿呢首歌都有新惊喜。 嗯， 同 Prince 有个合唱版出咗嚟，我觉得好好听啊！ 哎呀，多谢多谢。 系啊，呢 一个系唔同噶。 系啊，系咯，有冇得讲下？其实嗰阵时即系点样样会诶，即系点样倾啊，成啊咁，跟住诶，不如揾 Prince 去试下做呢个咁样嘅 version 啦，咁样咧。 其实我哋一直都好想即系呢一个为所有维西东西，所以再到都装两九集，再做多一个版本。跟住我哋其实系想系完全同原版好唔一样嘅，而合作嘅对象都系想系好有惊喜噶啦。咁我就都突然间我就叮谂起 per se， 因为其实一向我都好中意佢哋嘅音乐嘅风格啦。咁亦都同我好唔一样。当我一提出的时候，我发现呢身边很多的人呢都很喜欢他们。所以就即刻就去邀请他们参，即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再做一个全新合唱版啦，邀请他们做编曲啦。所以其实是很快就决定了这件事，而他们编出来的感觉呢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版本呢是一个寂寞的灵魂啦，失去了自己啦，但是在这个三人 trio 的合唱里面，我觉得是找到两把声音啦，同或者是两个人啦，同我有同样的感受啦，好像一种互相扶持。我觉得这个编曲呢是带有少少希望，虽然佢都有啲唏嘘嘅，但係係带有希望啦。而我係特别特别鍾意呢一个新版本outro 嗰度呢嗰两句英文嘅，即係分加落去嗰两句西哥帮我哋寫嘅英文词囉。即係我觉得成件事係即係由初初好美好嘅世界，好似去到一个好废墟嘅世界，到最后其实我哋都可以冇嘢係唔见咗嘅，因为其实只要我哋一直都唔放弃，一直都等待住呢个 moment 嘅时候，其实我哋未必系已经遗失咗啲嘢咯。 咁嗰阵时有冇机会可能即系拣选咗 per se 啦，即系有机会可能同佢哋两个即系坐低或者点样去倾，即系都 share 下呢一首歌你过往你自己嗰啲感受啊， 或者佢哋对呢首歌嘅感觉 系啊，有冇呢啲咁样嘅 conversation？ 有啊有啊，我哋第一个 meeting 系即系网上开会嘅，系啦，咁跟住我哋就真係入到音室，同阿 Terry 徐浩啦，即係今次都幫我哋監製啦，同埋做嗰個作曲啦，咁即係真係同步一齊第一個 session 一齊去錄咯，同埋一齊 jam 出嚟咯。咁佢哋都想呢隻歌經過佢哋嘅編曲係闊啲嘅，即係成件事係啦。咁出到嚟我自己都好喜歡咯。 其实因为 Prince 两个咧喺我哋印象当中，佢哋唔系好讲嘢噶嘛， 佢哋我都 Sandy 讲嘢多啲嘅， 系 啊系啊系啊，阿 Steven 就静啲嘅，但系咧，因为我哋其实前几日咧已经拍咗我哋一个 visual 啦，即系我哋会、oh. 都会有一个 visual 嘅，咁跟住我就发现咧，佢一按即系按 camera 弹吉他嘅时候咧，系好有劲嘅，即系同佢平时嘅人咧系有啲反差嘅， 系啊， 好静嘅，但系佢一扫佢嗰个吉他嘅时候咧系。有火，好有火咯 ，feel 到佢。 系啊，佢一系拿住乐器，一系打住机咧，就好有 feel。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两个都好 nice 嘅。 嗯，系啊， 系啊。 咁我谂其实呢一首歌，即系之前个版本好多，我见到网上反应好多歌迷都话好好，即系接住沟渠唱永有呢一首歌咁样。 系， 今次呢个版本，我觉得我都已经听到好多好评啦。 哎呀，咁就好啦，希望可以大家都即系两个版本，我觉得我自己个独唱咧可以夜晚听嘅。 系。這個 就是晏晝之後早咧，即係當你需要啲 energy 啊嘅時候咧，就可以聽呢隻歌咯。我覺得、嗯、 同一時間亦都令我哋更加期待咧，即係溝渠三部曲嘅最後一部曲到底會有點樣嘅驚喜俾到我哋 好啊！上次都透露過俾你哋，好似係係咪啊？ 少少啊， 係啊，我哋都籌備緊啦，已經 好啊，期待 係啊， 係啊， 好啊，好啊，多謝。 咁啊，我哋今日呢一個位啊，我哋就揀你同 Percy 一齊即係合作緊呢一首呢、這個所有遺失的東西 Nothing is Lost Mix 嘅呢一個版本俾大家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多謝你，榮兒， 多謝你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係啊，牛年冇閉翳啊！ 耶，冇遺失， 冇理佢，冇理佢， 冇理。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 听闻呢一首啊，有泳儿同埋 Perse 合作嘅呢个新版本，所有遗失的东西 ，Nothing is lost mix。哇，数数手指啊，嚟到今日最后一位恭喜嘅对象啦！我哋已经打电话俾佢啦。 喂， 佢忙碌紧噶，唔知佢听唔听到电话咧？ 系啦。喂， 做咩？ 喂，谂住截佢。 你已经被截 到。咦？ 好快手啊！ 系啊，个咦唔系佢唔知，我系惊紧一弹个电话 number， 全香港都知。好，我哋再因为知道佢忙碌紧嘅， 系啦， 系啦。亦都唔知道会唔会因为见到我哋二字头嘅关系咧，佢会 唔系啊？同埋好可能咧，就系觉得等紧我哋电话，于是乎咧就 cut 咗。 好啦，我哋再次试下打多次俾佢。 喂， 我哋港台噶。 喂 ，hello，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波成噶， 系啊，波成同阿琼啊， 系啊，我系严琼啊。 系、哎、你好啊。是喎，而家六点五十分了喎。 是啊，胡鸿钧啊，又嗨。 Hello， 老板。 我知道你拍紧嘢，系咪仲未拍完啊？因为 而 OK 嘅 ，OK 嘅。 系啊，啱啱第一下声你喂嗰下咧，好似另一个男人咁啊！我哋头先 以为好 sexy 啊， 系啊，好惊啊！同埋我即刻有一种系咪打错咗电话，即刻望一望个 number。 系冇嘅，冇嘅，冇问题。 系啊， 我把声比较磁性啫。 系我哋特登打嚟就系恭喜啊！呢一首啊，胡鸿钧最新作品《心跳二隻》 第十位啊，中文公告龙虎榜啊，今个星期系恭喜你啊！ 系。 俾啲恭喜嘅说话嚟听下， 再俾啲 effect 你听下，恭喜心跳移植第十位啊！ 多谢， 听唔听到啲烟花？ 听到啊，点样整噶？ 我洗晒我啲积蓄买噶， 有烟火效果啊，真系放紧嘅，你哋嗰边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你揸车广播队应该见到啊， 系 好冇问题， 早讲嘛，早讲过嚟嘛。 但除了烟花之外，我哋仲准备咗其他嘢俾你嘅， 系啊， 系 呢个就好有我哋个人，我哋呢个节目嘅特色啦。 系啊，有几句说话送俾胡鸿钧系我哋嘅真情否白。 系啦、啊，冇错、啊，留意咯。 真情否 白， 哦，好啊， 嚟咯、 啊，系 心跳移植胡鸿钧， 新歌找数好均真 ，fans 今年唔使等， 新作品陆续推陈。 送咗俾你啦！ 冇 cut 我哋线啊，卡你啊！ 对唔住啊， 我冇啊，我听到啊。你哋读咗几耐啊？ 呢个啊，十五分钟到啦，应该有。 嗰个精，嗰个系咪叫精过啊？嗰个 四七啦，我哋 系我哋叫 呢 做四七 个字啊，咁样 系啊，系啊，四句七个字嘅系啊，送俾你嘅。 我发现我都系通过呢一首歌咧，即系头先嗰个四七相关嘅嘢咧，我发现胡鸿钧嘅 fans 系好记性噶。 系， 因为佢系咁追住你找数， 好记仇添，吓死我！ 好记性啊， 系啊，因为系咁追住你找数。 话湿身找数啊，呢单系咩嚟噶？佢哋喺我哋啲 post 留言讲噶。 哇！呢、這个已经咸丰年前啦，就系咸丰年前嘅上年嘅事啦。就话说咧，佢话我嘅 MV 嗰时会新闻到嘅 MV， 系 咁咧。如果喺 YouTube 度咧过一百万咧，就要湿身找数啦，咁样。 哦， 就咁我就用咗好多藉口啦，一路喺度拖啦，咁拖咗超过一年啦，咁咧我谂住佢哋应该会唔记得噶啦嘛， 系， 咁啊，但系原来佢真系好记仇嘅，成日都久唔久都会即系提下我啊，久唔久都会系咯， 嗰啲叫记性好啊， 系啊， 系啊，同埋我想话咧，今日之后咧多两个人。追你找数啦，因为我都好想睇你失身找数啊！ 失身啊，唔系失身啊，你可唔可以讲清楚？ 对唔住， 失身找数， 失 头先讲， 呢啲先系倾开。 咦，你都有兴趣喎？ 系啦，咪后咪后， 系咯， 你啲 fans 斩开我记录啊，真系。 但有冇谂法？嗰个片啊，或者嗰个点样操作啊？ 即系你系咪有个目标嘅啫？例如操到咩地步嘅时候就要点啊？ 目标成日变嘅， 系。 即系本身可能喺做之前就有咁个目标啦，但系去到差唔多嘅时候，我觉得好似又唔好够喎，咁又有另外一个目标啦，咁样。 系，咁而家个目标系点噶？ 而家个目标系我都唔好识用言语去形容，但一定唔系而家咁咯，唔系而家我个身形咁样啦，所以我啲 fans 就可能要再等多阵， 即系咪摸落系硬嘅咁样噶？ 你边个位先？ 你自己讲下，因为我唔知道你谂咩啊嘛。 你今日讲啲嘢咁可圈可点嘅， 系啊，佢谂住就嚟新一年，个人放胆啲。 哦，咁样嘅。 隔篱有同事对住我淫笑啊！你想点？ 系咩？ 唔系啊，我意思系腹肌啊，腹肌啊，系啊， 腹肌嗰啲咯， 系咯系咯系咯，起码啦嗰啲要基本啊，即系要再操练下先。而家又拍紧剧咧，所以就疏于练习，所以系咯，等一阵啊，各位。 好啊。 呢个剧就系做初哥哥嘛，系嘛？ 是不是拍紧啊？ 系咪拍紧呢个？ 系啊，而家拍紧啊，啱啱先收工，呢排都拍紧。 哦，但预计要拍到几耐啊？有冇？ 应该三月尾四月头啊，要。 哦，都真系几耐咁。 仲有两个月左右咯。 系。 咁系咪要完晒呢个剧集先至会继续再即系搞后面啲歌啊？定抑或其实同步已经进行紧？ 同步都进行紧嘅，其实。 哦。 而家都 second part 其实已经录咗啦，咁就会睇下。这个月会抽时间拍 MV, 咁希望一完剧嘅时间就可以推出到咯。 哇，好密啊啲工作。 好忙碌嘅。 完全感受到嗰种忙。 係呀，因为上次即係Hubert 上嚟嘅时候都有讲到话即係心跳移植系即係今年其实嘅开始啦，跟住会有好多唔同嘅曲风等嘅 fans, 乐迷等可以听到。係啦，咁所以心跳移植而家第十位，跟住亦都新歌已经即将会录啊剩下嗰啲咁样，咁我哋就继续等你嘅作品啦。 同埋期待呢首歌更加好嘅成绩。 同埋你嘅湿身找数啊。 大家都是想这个的原来。 你说了出来之后我们就很难不想的了。 是啊是啊。我们会关注的密切。 是啊。 我希望可以尽快实现到啊。 好啊。 是啊，希望你尽快变硬啊啲腹肌。 好啦。 是。好。 多谢你血脉恭喜你。 恭喜你。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够，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谋，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跟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高，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长进献丑，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暂缓长影消逝，明谢过后才认命。 再次恭喜佢啊！ 佢系胡鸿钧、Hubert 最新派台作品曲库名称《心跳移植》。 系啦，咁啊，至于今个礼拜嘅中文歌龙虎榜，即系其他嘅得奖嘅朋友，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听日见， 拜。